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呢度听紧嘅系 HongKongPenis.com， 我都系支持陈氏。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首先呢，我哋呢，即係如果有即係留意嘅听众呢，头先应该听到几个重点。第一个就係话佢哋冇从政嘅准备。第二个呢就係话合作得耐先发觉嗱，佢哋呀係佢哋呀中苏嚟呀，同埋佢哋几个即係越嚟越多问题，係几个即係所以呢就证明一件事呢，王俊杰呢一个人只不过係佢哋而家呢个 Plan B 嘅合作关系嘅一个导火线。 Plan B 合， 即系其实佢哋之前都好多问题噶啦。嗱，譬如好似论坛，即系成个论坛过程中咧，尤其系游慧晶啊，俾人哋问到，俾阿边个学阿林依依咧，咪就问到，即系 嗰一百粒伟哥 啊，53万一黑钱啊，系嘛？你啲人咁样嚟嘅，你可以接受佢咁嘅支持？其实唔政治，唔好讲话黄台阳或者梁天琦佢哋啲点样谂，你净系听翻咧，即系琴日嗰啲人咧封烟俾呢个仇思达咧，啲人都好睇唔过眼，即系话哇屌你老味， 你从来冇同我 defend 过， 咪系咯，有冇搞错啊？话唔关我事， 个接受普咪应该咁讲嗱，你听翻港台嗰个论坛咧，佢俾阿游慧晶俾何志光喐嗰阵时，阿游慧晶一直俾紧嗰个论调就系、是、我有乜可能唔接受普通市民嘅支持？但系问题你睇到网上嗰个论调，尤其是阿容祖嗰个论调就系要将佢两个捆绑埋一齐啊嘛？点解有乜可能网上世界呢两个青年新政同埋本民前捆绑埋一齐？但系问题去到呢一个嘅即系。呢、这个主流媒体嘅论坛嗰度会变成一个普通组织支持佢？ 唔系，我无论点都好，我接受得你嘅支持，冇理由呢一个嘅问题我系唔准备定有标准答案。 其实系噶， 我未谂到咩标准答案，但系你一定要有一个好好嘅标准答案，就你接受梁天琦同埋黄台阳呢个本土民主前线嘅支持，而呢一个系俾警方搜到呢个53万嘅现金，全部都系500蚊纸，系令人好怀疑。咁你资金来源喺边度？同埋有100粒嘅禁药，俗称系伟哥。咁你点答？ 唔系要答唔难噶， 你试啊！ 我咪用翻梁，我咪问翻黄台阳，佢回答公众嘅问题，去答翻佢咯。黄台阳话呢啲钱系捐款嚟嘅，佢竟然咁样讲。我哋接受佢嘅支持，我就信佢。 除非你有另外一啲证据认为呢样嘢，你唔好乱噏，嗰啲系黑钱， 系咪？ 系咪？而我亦都话俾你听，佢嘅朋友系做药房嘅，唔单止系有伟哥，亦都可能有其他嘅、 哦。有几难啫？唔系根本上，你游慧晶就系、是、即系，唉，讲真，我唔系话即系，唔系即系，喂，靓女唔等于啲乜嘢噶，即系 有着数你就舐， 系啦，即系 有蚀底就唔肯承担责任。 前日。阿金英同阿龙都做咗节目啦， 呢啲系港鞋嘅逻辑， 即系喂，你头靓女系最笨柒嘅，你系柒过嗰啲咧，即系礼义廉嗰啲叫做系选民，喂礼义廉嘅选民起码有着数攞啊，即系起码真系攞到蛇斋饼啊，喂你头靓女攞到啲乜啊？佢真系俾你 J 咩？ 可以嘅，咪绝对越 唔屌喂，网上大捻把啦，你都系网上，你唔通你真系见到系真人咩？系咪啊？ 同你饮杯下午茶咁得唔得啊，大佬？ 佢都唔会咁样俾你啊！ 唔系，所以我讲翻转头咧，因为我同阿 Anthony 咧就分别讲咗两个可能性出嚟。一个可能性，我就认为呢一个系叶普成 set up 呢一个嘅青年新政嘅一个方法。 喂，你咁 Anthony 嘅讲法就话咧，屌你要 set up， 你都要拆先得噶。王俊杰系一个拆又蠢又蛊惑。有戆居嘅人嘛？嗱，我再配合翻，即系我第一个论点咧。其实佢等咗你好耐噶啦，等咗你王俊杰、游慧晶，甚至乎梁仲恒好耐咧，系几时嚟喐你嘅？一嗱，点解成个背景就系你睇翻，你虽然话啲民调唔可靠咧、但你睇翻个势咧，确实嗰10几个% 嘅所谓本土派港独嘅票咧。 其實而家係初雲咗，甚至乎好多時候咧，青年新政嘅勢咧，仲好過呢個葉普成噶嘛？你冇話咧，你教主本土派第一猛將有幾次啊，係輸俾尤惠晶嘅。 嗯，佢係兩隻當選落選邊緣嗰度互換啊嘛，所以 我嘅 scenario， 我嘅 hypothesis 就係、是。我的假说就是一个一个石林。 而教主最蛊惑的东西呢，你知不知道 就是比较氹你踩下去嘛。 他昨天同一日呢， 我曾经跟他交过手的人，我知 道。教主 你只是在这个的追击民主党的问题，他已经是一个石林来的啦。喂，之前你跟我讲开会的时候说不要紧继续协调啦，这样。跟住你在个咪那里 大爆。喂，咁我企边啊，大佬？你私下开会嘅时候咁讲，我就公开讲咗啦，因为我跟开会嘅决定㗎嘛。 同埋呢，教主最识卖口乖，搞到你呢係完全系冇位入佢。嗱，佢点讲呢？ 仲有一样嘢系关键嘅。第二样嘢系关键嘅就系呢，你有冇发觉五点零六点钟发生咗呢件事之后，如果我同你系盟友嘅话，起码我唔会公开屌鸠 Anthony 呢个无名火啦。呢、這个跳针嘅事件啦，我冇理由我自己甩身噶嘛，屌！虽然我唔捻知，咁但系我冇理由咁快切割噶嘛，唔单止切割得快，仲有夜晚黑即刻铺天盖地开节目嚟攻你啊嘛，即系话等咗呢个机会好耐，甚至乎可能系设计出嚟嘅陷阱，俾你班青年新政嘅傻仔踩落去啊！ 嗰啲即系最关键嘅啲领袖性人物咧，全部 ready 晒，各就各位，全方位攻击你。同埋即系头先未讲完啦，即系教主最蛊惑嗰样嘢就系卖口乖嘛。你知唔知咧？你琴日有冇留意到咧？即系包括容总都落咗答啊，大佬点样咧？就系话阿尤维晶佢自己就po 咗幅 capital 出嚟，就系话。阿教主啊，琴日同我呢班呢、這个 fans 讲啊，叫佢投我啊，咁样样。 又系一个年青人。 系啊，咁样样。 诶、不过嗱，我另外一个谂法就系、是、咧，呢、這个系可能尤惠晶 set 出嚟嘅。 唔系啊嘛， 系啊， 自己人。 喂，你点样否认啊？唔通你黄玉文公开否认话冇啊？唔好讲大话啊！唔好恃住自己靓女啊得啊！冇人同我咁讲过啊，咁样。我唔信。嗱，黄玉文第一唔会放下呢个身段。就算是真都好，不会夠膽否认的。 嗯。 因为大家话晒都是同路嘛、嗯、他都要吸返尤惠晶嗰啲支持者返嚟㗎嘛、嗯、一定唔可以亲自压阵去做呢样嘢。正如当日佢唔会亲自压阵去同我练一样、嗯、就搵个马草嚟同你顶一样咋嘛、嗯。同样嘅道理嘅。你睇佢点解我觉得佢呢一个系一个设计嘅陷阱咁解。事后你发觉好似好有准备咁喎、啊。即晚做节目喎、啊。无妄斋系嘛？仇斯达，哇！嗰啲人，嗰啲攻势，全部嚟喎。 你甚至乎搞到啊！ 喂，如果同一个阵营嘅，无论点都好啦，拆就拆咗啦。 黄台又系忍咗好耐嘅，先听佢讲。 本土新闻又已经写咗咯，话、嗯、要收翻咯。你又写咗道歉，唔好意思咯，仲炒落去，对你哋有咩好处？唯一个好处谂到嘅就系叶普成可以借呢个机会喺佢个袋度攞翻啲飞翻出嚟咯。 唔系嗰个情况，尤其系你睇新西个情况就系、是，因为新西咧，你见到而家郑松泰系入到闸嘅，系嘛？即系甚至乎佢前日佢有个铺咧，系去到第二添啊，排到 吓死嘅真系， 吓卵死啊！咁而黄俊杰佢不嬲都系当选边缘噶嘛，甚至乎中游位置噶嘛。咁如果你话抢呢个叫做本土派飞，咁你叫做系新西唔够分两个职位嘅，喂，咁你梗系要取舍噶啦。同埋你而家你出境咁嘅柒嘢，大佬个个都叫做系即系同你划清界线。而家你今日你仲讲好似话， 所以教主今次醒啊，佢拉埋呢一个嘅本文前翻过嚟我身边啊。因为点解咧？当日教主系去得太尽嘅，梁天琦一选完之后。第二日即刻开嘅招待会，食相咁鬼难睇，就话自己出唔佢，又话同跟住年青人走，又话支持呢班即系港独嘅青年，自己即刻摆五个阵出嚟。喂，我系青年新政又好，我系本文前条气都唔顺啦，系咪？但系大家出唔到声啫嘛，借一个梁天琦冇得选嘅机会，咪焗佢啲包仔走埋一齐咯。但系发觉条路唔对啦，即系教主今次知道大祸。喂。有咩可以再掹转头啊？大家报咗名啦，民调又已经做紧啦，啊，即系竞选工程开始紧啦，佢哋系上紧，我哋落紧， 同埋阿 咪揼佢咯， 同埋阿郁敏咧，佢喺台湾有线噶嘛，嗰、那个叫咩名啊？嗰、那个叫做 郁文啲线全部系蓝营噶。 咁啊， 全部系蓝营， 即系你觉得答唔到落， 一模一样， 你 觉得 唔可能再咩噶啦？ 你觉得答唔到落去呢个？ 答唔到嘅。 咁但系佢可以出口述噶嘛？嗱，我帮你咧就答好晒啲关系噶啦。 佢唯一识得一个古灵精怪嘅叫梁文涛啫嘛。 啊，系啊，梁文涛啦， 即系咩成功大学定乜鬼喺度教嗰个啊嘛？成日就请佢哋过去啊嘛，我哋不断 PM 佢噶。因为我哋不断话佢喺台湾嗰度话佢系鬼嚟嘅，屌嗰班共产党卧底嚟噶，吴家祥呢班古灵精怪嘅啲动作，但系台湾人唔明噶嘛，因为时代力啊！我同事第一次答我，我即刻打电话去啦，即系随时 send 完 message 出我，屌咁大镬，有乜办法啦？喂，时代力量嘅立场，某程度上真系同青年新政差唔多嘅，尤其是例如就六四嘅问题，因为我举六四嘛，喂大佬，我系六四嘅问题，应该都系鬼嚟嘅，七一都系嘅谂样，喂时代力量都系咁谂，我屌。中國還中國，香港還香港，屌自己都未撚搞掂， 係啊，如果唔搞佢，尤其你見到咧，之前咧時代力量咧就係話呢個中山紀念堂咧就要改名，甚至乎咧就唔知即係拆鳩咗佢，即係呢個呢個中山像佢啊嘛，係嘛咁樣樣啊嘛。 唔係，但係我覺得最詭異嘅一樣嘢咧，再諗多一樣就係、是、今日無端端特區政府出嘅聲明，就話唔會俾任何站台嘅人嚟香港投票。佢就話有傳媒查詢，嗱奇嘅奇在咩呢？喂，尋日大家已經清楚知道，無論黃俊傑又係作假嘅，無論時代力量都話係冇安排嚟，甚至乎我哋都講埋，只係選舉嘅時候撞過下，佢好似有問過我哋，跟住又冇 follow up。 但而家反而係特區政府自己炒翻熱佢喎。 你咪所以咪話呢個係第三個可能性咯。第三個可能性就係話，喂，你見到其實成個梁振英政府咧，喺呢個選舉期間佢哋做緊啲乜嘢咧？佢哋係唔理個選舉發生緊啲咩事嘅，佢哋淨係會不斷咁喺度揾林克健，揾各個唔同嘅官員走出嚟話，喂，我哋要反港獨，我哋要唔可以咩中小學、大學嗰度講港獨。咁呢個係佢第一個反港獨嘅 campaign。第二個 campaign 就係、是、喂遇到呢一單嘢，喂如果炒興咗佢嘅話，咁佢哋咪甚至係利用呢一樣，甚至係利用任何一個新聞去到阻隔台港嘅聯繫咯。 咪呢個一定係啦，即係我同事即刻同我講話，屌，真係我哋咪更加多人嚟唔到香港。喂，想食下菠蘿包都唔得咁搞法， 係啊，菠蘿茶都唔得。 呢樣你揾佢名單好容易嘅，就佢全部公開噶嘛。第一嗰三百幾個立委裏邊，除咗國民黨嗰百零有冇幾廿個啊？我都唔記得咗啦，幾廿個啫，國民黨已經少咗啦，係冇得諗啊。 唔係，所以某 嗰百幾個 sorry 啊，百幾個立委啊，以前就三百幾，百幾個立委裏邊啊，除咗國民黨嗰啲，全部民進黨時代力量嗰啲唔使資助再嚟香港，或者係黨組織嘅人。都唔得，甚至乎佢炒埋你 NGOs 嘅名單都得，包括我啲同事都嚟唔到啦，係咪？即係我啲華文嗰啲董事嚟唔到啦，全部，因為我哋佢知我哋搞咩啊嘛。喂，而家你係一鋪炒曬佢， 係啊。 但係第一樣，我覺得先覺得奇怪，你梁振英咁樣做，尤其是喺今次嘅選舉裏面，好似無視緊成個選舉咁。嗱，因為你揾吳克儉去同啲中學講，其實你係炒興緊呢個港獨議題噶嘛。令到香港人更加興㗎嘛，更加會倒向呢一個本土派嘅懷抱㗎嘛。好心理呢幾個月，你明知自己咁黑人憎，就出少句聲當幫忙啦。你咪都幫呢個反對派助選，特別係本土派。如果你一辣到去呢一個嘅港獨嘅議題裏面，你已經唔係唔知死㗎啦。嗱，啲人我收到個風就係好肯定話呢條橋係中聯辦同梁振英度嘅確認書，中央只係。唔通话否定你咩？佢梗系赞成啦！我点知你嗰个形势咁恶劣噶？ 唔系啊，好得意嘅，因为而家其实你讲紧选举期间，点解阿梁振英无视？系因为喂北大河开紧会啊嘛。 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佢宁愿话俾阿爷听，即使你嘅选举结果本土派大胜，对佢冇坏处咯。反而你民主派大胜，可能对佢有坏处。嗱，你系咁计条数嘅啫。点解呢？第一，本土派大胜，真系好似梁天琦咁讲，三分天下，真系力好似梁天琦咁讲，所有反对派嘅阵营一开二。第二就系佢觉得我更加有好处，就系逼阿爷喺香港嘅问题上面采取更加强硬嘅路线。 endorse 阿梁振英啦，咁就要。 喂，第一我讲过好多次噶啦，入立廿三条，大条道理噶啦。老共，喂。 以前你0371仲有好多中间嘅选民，喂唔系咁好啩？即系香港根本都有冇需要即系立一条咁重嘅法例啊？边个走去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啊？边个勾结外国势力啊？边度有啲咁嘅人啫？肥棒嗰阵时候嚟香港嗰时候答噶嘛？喺个电台节目里边，啲颠覆分子喺边度啊？使唔使啊？喂，而家现行嗰阵时候我哋最强嘅 argument 系咩？现行法例已经处理到啲问题，呢个系涉及自言论自由嘅层面，但系而家唔系啊嘛。第一，你本土派已经受到群众嘅支持。在議會裏面建制裏面，第二就是你街頭裏面是製造騷亂嘛，那整個劇本啱囉，咪立23條囉，繼續強硬地處理香港的本土的問題囉，港獨的問題囉。喂，對於習近平來講，他睇到呢啲咁嘅信號嘅時候，呢啲所謂嘅 indicators 嘅時候，係會點諗啊？喂，似西藏喎，似新疆喎，打壓於文化狀態喎，屌你啲堅定留都好啦，我信咗你梗係堅先啦，大佬唔通我真係到爆大鑊嗰陣時候先，喂你又越嚟越合興含含喎，喂做調查17%喎，下一次可能27%噶咯，好似台灣咁噶，喂我需要話，即係點解成個局勢係咁詭異咁解咯？即係當然你問我呢一代人。就覺得唔好實嘅，冇人嘥氣啦。唉，你爭取最低工資好過啦，爭取全民退保好過啦，爭取攞多啲一國兩制嘅高露自己嘅空間算啦。你明知個對手咁撚強， 唔係，但你講嗰啲議題咧唔 sex 啊嘛，而且係講到 梗係唔 sex 啦，因為你一到到係一個務實嘅操作層面，嗰啲唔係口號，嗰啲唔係夢想， 嗰啲好麻煩嘅嘢， 嗰啲係要好 delicate 咁去做。好細節，好 sophisticated， 咁大家喺度鋪排， 好瑣碎啊，係嘛？即係嗰啲叫做係嗰啲地區工作又好，叫做係叫做係扶，即係扶貧政策又好，叫做係扶助弱勢啲嘢，尤其扶助弱勢嗰啲社會政策咧，即係而家俾啲本土派係扭到係點樣樣咧？任何扶助弱勢嘅社會政策都係幫助新移民嘅。 唔係呢一個幫大陸人，唔 係 幫新移民， 唔係就是、一樣。即係呢個就係等於咧，即係陳雲嘅講法啦，就係話你成個社福界啊，即係你嗰啲咩即係嚇嗰陣時咪講下邊個嘅，即係你張超雄又好啊，嗰扎人咧，全部都係幫啲咧，即係叫做係大陸新移民嘅，佢哋咁樣扭噶嘛。即係喂，你而家我真係要講翻梁天琦啊，唔係或者係唔係甚至乎係講翻黃台陽啊？你嗰啲黃台陽講到自己好似教主咁撚樣，喂佢係點樣？去摧毀呢個叫做係即係社會政策嘅，你記唔記得舊年四月嘅時候喺呢個荃灣工廈嗰啲劏房啦？佢係第一個見到呢班人噶嘛，佢係第一個去接觸呢班劏房嘅住客噶嘛。佢話唔撚幫，點解啊？因為好撚多新移民，有新移民，佢有新移民就唔撚幫，係咪？跟住落嚟，舊年年中講嘅一啲全民退保嘅一啲政策，成個本土派都係咁講嘅，因為。之后落嚟嗰啲人全部都是新移民嚟嘅，所以我哋就唔捻搞即系全民退保啦，因为系会养大陆人嘅。 佢成个论述点咧，就系将一啲好复杂嘅社会政策问题，我哋需要好多分析，我哋好多需要背后有好多理论，甚至乎好多计算嘅方程式，变成一个好简单嘅逻辑。 唔系，即系如果咁讲嘅话， 就系配合紧香港而家香港政治嘅大势，就系我哋讲紧赤化。我唔单止喺政治层面上面嘅赤化。而是我哋喺人口上面都係赤化緊嘛，佢就係講緊即係當年西藏咁，即係湧好多漢人入去西藏去溝淡呢個嘅狀況。 阿老伯，你知唔知佢俾出一個咩答案啊？而佢俾出你嗰個答案咧，就係、是、大家攬住一齊死，只要有新移民就大家攬住一齊死。 喂，但 即係總之咧，嗱，你如果起公屋啊嘛，有新移民份，我哋都要一齊死。 喂，泛民嘅反都講反赤化，但係泛民嘅反赤化講緊就係、是、政府部門唔依規矩做嘢，呢啲叫 大陸化， 呢啲叫大陸化， 內地化 係啦。但係問題佢哋嘅內地化咧，就係話越嚟越多大陸人，呢個兩樣嘢。 所以攬住一齊死，所以嗱，香港有圖書館攬住一齊死，因為有新移民。喂，所以如果你話香港有遊泳池， 因為咧，所有新移民借曬我哋啲書。屌仆街，咁撚用 咩 分析 嘅？佢唔係咁講啊，甚至 Donald Trump 咪咁講咯。 我知啊 ，Donald Trump 咪講緊呢個 Latino 咯，即係墨西哥人咯， 係 Hispanics。 唔係，所以咧， 佢咪講緊呢一個嘅Muslims 咯。 唔係，所以我係好佩服咧，即係其實你譬如好似話而家九西咧，即係你有一啲，你譬如好似小麗老師嗰啲入到去，佢仲喺度堅持去講呢全民退保啊呢啲咁樣嘅政策咧，其實係好難噶，你係逆潮流而行噶。因为而家成个本土派吹个风咧，就系任何扶弱嘅政策咧，都系帮新移民嘅时候，你讲呢啲乜嘢咧， 其實係反潮流。咁所以話，即係而家你係有少少左傾嘅一啲政治人咧，你都係比較難去搶票嘅。咁呢、這個呢、這個風呢、這個歪風，我哋要阻止啊嘛。其實係你無論係新西又好，九西又好，係咪？即係你譬如朱海迪嗰啲，喂佢做到嘢，喂即係我覺得佢係可以鼓吹到風出嚟，喂呢一樣嘢我哋要鼓勵嘅，其實係。 喂，但問題佢係客觀上搞咗呢一單嘢，而且仲配合緊香港政府，唔係香港政府出個咁樣嘅聲明，再順如果順便真係 blacklist 埋呢啲台灣嗰啲 NGO 嘅人物，喂佢真係完全係俾足梁振英一個機會去到打壓香港民間嘅唔係香港民間嘅海外聯繫嘅，今日台灣啫。下一 round 可能新加坡嘅，喂，可能再可能系其他地方 嘅，咪所以有啲底线嘅位咧、即系大家系觉得唔好听， 系 跳红呢得佢死啫，系嘛？佢肯支持我，我做乜唔攞支持啊？我哋台港交流有咩罪嘅？戆居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你计一计条数，第一佢支持你究竟有几大嘅帮助？当然而家有啦，呢班友仔识走市场嘅， 你讲翻清楚。 第二就系、是，喂。你有冇谂下人哋台湾嗰个情况？就系佢同中共斗得紧，亦都好厉害噶， 俾人打压得好犀利。 喂，老共话俾你听，你台湾要有生存空间，我都唔系好妥你噶啦。你而家台湾人，你蔡英文而家当权咗之后，下下都针住我，你而家仲勾结埋我啲人，即系佢同美国佬都系会咁样摊牌嘅啫嘛。喂，香港系我囊中之物，已经系我嘅。喂，你系都要嚟搞嗱，咁我就强硬对付啦。 喂。 所有嘢我都用最強硬嘅措施當你係恐怖分子咁去處理㗎啦，即係正如你以前機場外陸機喺美國自由出入㗎嘛，而家你睇下搜到，同樣道理嗱，你話你有台灣支持選舉嘛，第一政府出聲明之餘唔撚俾你入境，即係其實唔歡迎你啦，先俾個警告你，咁啲台灣人就會計喂屌啊大佬，咁我又嚟唔到香港，我仲同你去交流，我又冇乜數。我都系撑你嘅啫， 而家老共 唔觉得廉洁有咩着数，系咪？喂，不如我哋自己搞啦。咪佢哋包个 logic 都系咁噶。佢以前处理香港嘅问题，陈文善 咪就系做乜捻嘢要建设民主香港啫？关我乜捻嘢事啫？ 唔系佢以前都系咁同我哋讲嘅。民进党真系同我哋讲噶，佢话如果你要普选特首嘅时候，你哋喺六四嘅问题里边可唔可以拿一拿、褪一褪啊？意思就系、是，喂，你选个特首先讲啦。喂，你唔好俾自己咁大壓力、咁大承擔。你以為你香港人可以改變世界咩？你以為可以改變中國咩？佢真係咁勸我哋噶，跟住我啲同事都陸陸地心噶啦，都話你開始對民眾都有冇少少失望咧咁樣。咁我冇，屌你預咗佢咁噶啦，係咪？喂，佢以前見我哋啊，係國際事務嘅陳文善，即係話佢嗰陣時已經 cut 咗中國事務部嘅，屌你真係，佢當你香港係國際嚟嘅咋，即係你荷蘭嚟一樣，你香港人嚟一樣，係近呢幾年，因為我哋有啲工作係做咗，令到民間社會甚至乎同反對派嘅政黨係有少少聯繫同埋交流，佢明白我一啲嘅道理，我亦都明白佢一啲嘅道理，先至開始。即係走向賣向好啲嗱，而家你咁搞法，黃俊傑，所有人都嚟唔到交流啦。台灣有咩數啊？我都睇唔到咩數啊！對台灣人嚟講，我支持你香港人。雨傘運動嘅時候，我哋嘅同事啊走去民進黨 brief 佢關於香港嘅情況啊。第二日民進黨發嘅聲明話：我請咗邊個嚟啊？屌佢即刻嚟唔到香港啦！你都幾後悔啊，大哥！ 即係所以你做賊自己就算啦，黃俊傑，你仲要累街坊，屌你老尾！即係你成個本土派，我話撚知你死啫，係咪先？你而家搞撚到，即係香港，仲要講到明係要全面封殺呢個台獨嘅政黨，係嘛？即係你搞撚到，即係你港台嘅交流咁樣樣去斷絕。喂，你真係罪人嚟嘅喎，大佬。 所以梁振英立咗功㗎。 阿爺 會覺得佢反應快㗎，即刻發聲明啊，大佬，即刻話唔俾嚟啊。 喂，咁唔怪 阿爺當得真㗎。佢點知你原來黃俊傑吹大佢？點知你原來本土生民 set 笠佢？點知你誤報佢嘅呢個世界？邊佢邊要知咁多嘢？哎啱啊！屌而家我驚緊啊！屌港台聯結啊！屌大家一齊 top up 對 government 啊！咁我咪好大鑊，兩個毒嘅勢力而家仲唔夠啊？嚇疆毒、藏毒、台毒，你加埋港毒，咁咪好唔得閒，日日都喺度。 咁唔怪之得咧，真係曾玉成近排嗰啲 A B C 論調開始放軟手腳。即原来就系闻到呢啲咁嘅味，即系多谢佢阿黄俊杰啊呢下啫。 唔系，所以我就即系翻转头讲咧，一个好简单嘅道理啫。 土共即係梁振英為代表咧，同埋呢個本土派咧，都係夢幻組合嚟嘅。喺香港嘅高度自治嘅問題上面，甚至乎一國兩制嘅問題，點解人哋越嚟越個 encroachment 係更嚴重咧？就係、是、你下下俾位人入嘛，你下下都俾位佢踩埋嚟啊，大佬！而我哋係冇得 at 啊！我 defend 你又唔係，唔 defend 你又唔係，屌你都假嘅，根本就係、是、你話堅嘅特區政府真係唔俾呢個時代力量嚟，咁我同你一齊去抗爭冇問題。喂，屌你係假嘅！ 喂，而家泛民好似國軍咁樣嘅啫， 即係我覺得， 喂，你搞嗰啲咁嘅暴動，我都講好多次㗎啦，成個 set up 咁嘅，跟住掟緊完之後，所有人都戰死沙場，全部走去俾人拉嘅。 跟住咁撚多人走出嚟， 幾時有第二次啊？掟石啊！ 跟住你又咁撚多人走出嚟食人血饅頭喎、 啊。跟住個個出嚟參選， 咪即係咁講。咁你講翻阿游蕙禎嘅問題，游蕙禎嗰日邊個問佢？嗰日呢個係咪阿 游何志哥？ 林姨姨定係邊個問佢？就係話你喺喂你點解掟石嗰日你唔喺度啊？吓、啊！你唔喺旺角啊？你占旺又唔喺度啊？佢讲咩话？我住旺角嘅。喂，屌！喂，跟住即刻收皮。 呢个林姨姨。 喂，住旺角你又唔落嚟？你住旺角你都唔落嚟嘅？咁扑街嘅你？ 林姨， 我系咪喺度瞓觉啊？你喺度？ 林姨咪应该问多句咯，系咪？你住旺角都唔落嚟？住旺角代表你有去即系占旺嘅咩？ 唔系咯，屌！你戇鳩。第二样嘢就系话，你记唔记得啊？喺呢個烏克蘭咧，叫克里米亞割出去之前咧，就烏克蘭咪暴 Q 動嘅，咪有個靚女出嚟，即係個鏡頭面前， 貴國新科 係啦，喺度屌鳩呢個即係烏克蘭嘅政府幾撚咁獨裁嘅。你作為靚女，你起碼有一個動作，你起碼有一個用處，你喺鏡頭面前喺度扮弱者。喂，如果 仲喺現場啊， 係啊， 唔係屋企啊。唔係寫 Facebook status 啊， 係啊， 唔係安全嘅地點搞抗共啊！ 你話你自己係素人，冇人認得你，但你作為一個靚女，唔會冇人認得你噶嘛？如果你做過呢啲嘢嘅話， 所以咧，由頭到尾，無論葉普成同青年新政，有好多真心交，但係更多鬼話。 我懷疑緊， 唔係你即係、就是、你嗰啲真心交真係好，即、就、係、是、蠢到冇譜，大佬即係閪嗰啲嘢咧。即係黑嗰啲人咧，即係譬如好似 已經唔係第一次有人講，根本從來未見過青年新政嘅人係做散兵嘅啦。你只係散後成立嘅組織係，但喺雨傘運動裏面，唔單止係未蒲過頭，甚至乎有人懷疑你哋係藍絲嚟嘅，包括邝保贤在內。我聽到人講話歐耀佳講，因為佢係醫生嚟㗎嘛。 啊邊個啊？上 知道佢咩底細成班人。 啊於飛 係你班契弟嗰班傻仔先信。 啊於飛啊，上次咪上嚟講，即係話即係呢個青年新政有人入過中聯辦，睇下你敢唔敢否認？ 梗係唔會否認 嘅。佢否認咗啊？ 咪而家 又維晶，佢好鬼鼠咁樣。 咪講咗冇咯？ 係啊，即係 咪講咗冇咯？ 咁啊於飛我問過佢嘅，即係喂你點樣睇啊？跟住話。咪講咗冇？係咪以前係咪佢咪佢咪條件反射式咁樣樣喺度以為人哋問佢以前問過嘅嘢啊？咁以前有邊個問過呢咁嘅嘢？好似冇喎，即係以前有其他人問。 成個局嚟嘅，青年新政係一個局嚟嘅，話打呢一個嘅老鼠分轉移視線，後面嗰啲全部走去追擊，係幫手拖冧佢。跟住你就覺得哇！呢、這個好新鮮感啊，又散後啊，又年青啊，形象包裝又好，又唔係好激喎、啊，又唔係話激到走去掟石嗰啲喎，哇！呢啲就最好啦咁樣。你諗下，最近喺大學嘅調查裏面，青年新政係最受歡迎嘅政團，你使唔使？你驚唔驚？ 唔係而同時間咧，佢立竿見影嗰樣嘢咧，你係偷咗呢、這個即係、就是、黃之峰嘅 spotlight 啊嘛。 誒呢個係阿廣明所講 嘅。係啊，廣明嘅講法。 但最重要一樣嘢就阿、是、爺計一條數。葉普成命不久矣，因為佢哋嘅形象已經俾大家揭穿咗好 耐， 開始睇到佢嘅底細，越嚟越多人察覺到佢哋嘅問題。咁我梗係要換馬啦，用同一個套路喺你嘅左邊打過去，打翻成個反對派轉頭啊嘛！第一可以製造分裂，起碼 divide and rule 先啦。 咁你過往嘅一啲即係叫做係 第二，將你成個反對派嘅焦點本來去對付建制派、對付特區政府、對付老共嘅，而家都疲於奔命去搞你班友，去回應你班人。 你今年嗰個選舉論壇已經冇乜人去著力去屌呢啲咁樣嘅建制派啦。 喂，你諗下，梁美芬啊、蔣麗雲之流喺度講緊拉布啊、成成嗰啲嘢嘅時候，冇人有時間走去回應佢啊。哇，幾大鑊嘅一件事啊！你見因為黃碧雲嗰啲又屌我冇乜拉嘅喎，冇理由我去 defend 噶，係咪？喂，你有冇拉嘅喎？你萬別嗱，咁你泛民主派嘅陣營咪就係咁咯。 嗯， 你今次嘅選舉係好惡劣嘅形勢，即係當然你話調查有少少問題，我都同意。下一節我哋分析一下呢個問題咧。 好， 好嘛？ 你要活生生，就要听花生。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刘耀少。